一块巧克力。洋洋生日那天，妈妈送给他一件礼物，一只储蓄箱。这可不是那种铁皮做的小箱子，是一只石镐做的小象。你瞧，小象仰着脑袋在笑呢，笑得眼睛眯成缝，笑得咧着大嘴巴，好像在对洋洋说， 给我吃钱，给我吃钱。 洋洋把一个分币塞到他嘴里去，他咕噜一下就吞了下去，多好玩。每天吃晚饭的时候，洋洋总要向妈妈要一个分币，让小象吃了，自己再吃饭。 咕噜咕噜咕噜， 小象肚子里装的分币越来越多了。有一天，洋洋的妈妈生病了，病得可厉害了，整天不吃饭也不说话，在床上翻来覆去。外婆急得直掉眼泪，洋洋也哭了。他悄悄地问外婆， 外婆，妈妈会好起来吗？ 外婆给他擦掉眼泪说，会的，妈妈会好起来的。洋洋想起他生病的时候，妈妈买了一盒巧克力给他吃，还说巧克力营养好，吃了病就会好的。他就对外婆说， 外婆，买块巧克力给妈妈吃吧。 妈妈听见了，忙说，洋洋，巧克力是小孩子吃的，妈妈不想吃。洋洋心里想，妈妈在骗我，巧克力大人也喜欢吃的，妈妈总是把好东西给我吃，自己不吃。这回呀，我的小象有很多很多钱了，我一定要买块巧克力给妈妈吃，让妈妈的病快点好起来。可是钱在小象的肚子里，想把钱拿出来得把小象打破，打破了小象，小象不就死掉了吗？这可怎么办呀？洋洋抱起小象，摇了又摇，小象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。可他摸摸小象的小脑袋，亲亲小象的小脸蛋，怎么也舍不得打破它。 小象呀小象，你把钱吐出来吧，妈妈病了，我要给妈妈买巧克力吃。 妈妈病好了，我再来喂你。 可是不管洋洋怎么说怎么摇，小象就是不肯吐出一个分币来。他还是咧着嘴，像在说， 给我吃钱，给我吃钱。 洋洋生气了，轻轻地在他头上揍了一下， 你真笨，什么也听不懂。 洋洋要给妈妈买巧克力，又舍不得打破小象，他只好抱着小象去买巧克力。小店的阿姨就住在洋洋家的隔壁，平时可喜欢洋洋了。她听了洋洋的话，笑着说，阿姨让小象把吃下去的钱拉出来好吗？ 好好，让他把钱拉出来。 洋洋拍着手说。阿姨用小刀在小象屁股底下挖呀挖呀，挖了个小洞。 扑嘟， 小象拉出了一个分币。 扑嘟扑嘟扑嘟， 一会儿小象就拉出一大堆分币来了。阿姨拿出了一些分币递给洋洋一块巧克力，又把剩下的分币塞进小象屁股里，贴了块纸把那个洞补好。 谢谢好阿姨。 洋洋一只手拿着巧克力，一只手抱着小象，蹦蹦跳跳回了家。 妈妈妈妈，给你巧克力。 洋洋还没进门就嚷起来，妈妈知道了，这块巧克力是洋洋买给他吃的，高兴地一把搂住洋洋，亲了又亲。好孩子，你真是妈妈的好儿子，妈妈吃的这块巧克力便很快就会好的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